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3 制约附近四面受敌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啊、今晚的节目呢我相信呢观众都不会怎样去预期我们讲其他东西的很明显就 是讲梁振英那种即作恶多端、 不如由我讲先 好、 因为我有些亲身经验的即 我意思不是我在现场而是说呢我无论在我工作以外的其他地方接触到很多不同阶层的市民、绝大部分的市民是不明白现在发生什么事第一样东西对于即是由禮拜8月4号以至到昨日梁振英在屯门的、即 天水圍 天水圍引发到的这些不同的市民之间的肢体的冲突又或者其他事情呢大部分市民都以为是一些简单的肢体冲突、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如果你到现在你都不清楚件事的性质呢香港是不适宜你居住的。很简单讲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是一个政治本质上的改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来的。那这个转变刚刚玉敏同我都会讲讲。其二呢就我认识的很多不同阶层的人呢反而是支持特区即是这个689集团以至警方的。所以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因为你都在个圈子里去大家所谓那个互相去加强你的印象你就不要以为在街外很多人是支持的。即 是这 个 是的 这个你大家要清醒这个。 这个是美丽的误会。 因为听即是大家在那个讨论区又或者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在这个 chatroom 里。 或者 Facebook,你每日生活所接触到的东西都是即是单方面的我告诉你。 这个圈子的人来的。 即是反映香港局部的情况。 当然这个局部是很多很多人。我哋讲緊係数以十万计人。但係呢、这个不一定喺短期之内係代表香港嘅主流民意。即係呢个大家要好清晰㗎。即係你唔好以为听亲即係所有嗰啲支持警方啲都係五毛。好多都系。但係呢、这个喺社 会。好多系唔系。 好多唔系。其实呢个事情发展到依家呢我諗我哋喺今年年初以去年年尾至到今年年初呢我哋都不断去提上即係去讲呢样嘢。就是当这个689的集团呢他去到某一个阶段他觉得他那个政权是岌岌可危的时候呢他是会使出一些比现在更加喇喳更加下流的手段。那昨日礼拜日那个只不过是一个预演来的、更加严重更加卑鄙更加即其他的 下三滥。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的手段呢 都会出现。 他会再做的。而且我怀疑现在我有个感觉呢其实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以至到这些地区的层面呢 ,689 集团是动员的人。动员的方式有些类似我们做的那类譬如在 Facebook 啊或者其他而事实上是有人是参与这些东西的。所以未来那个斗争呢是比你在礼拜日或者上个礼拜见到更加激烈只会更加激烈。同埋係大家要有一个预准备係某种程度牺牲嘅一个准备。 调调幻想准备斗争。 而家係考验成个民主运动香港嘅人香港嘅本土运香港嘅民主运动嗰、那个勇气同埋决心同埋持久力嘅问题。 我今日晏昼咧就同两个即系相识都好长时间嘅朋友啊，咁都系年纪比我大少少嘅，重要咁已经系即系退休噶啦，咁即系生活环境都非常之富裕嘅，系嘛，咁啊仔大女大有孙咁样，咁啊叫马佬就去饮茶，即系好耐冇见，倾下偈。嗱，佢哋梗系理解我做紧乜咧，但系佢唔一定系支持我做紧呢啲嘢。佢哋呢啲已经系喺个社会里边，即系话已经系即系话基本上有相当嘅即系话一个优越 嘅嗰個即係生存發展嘅條件，同埋而家都等於退休嘅狀態。咁佢都覺得咧，即係話呢一個政府咧係完全唔 work 嘅。即係佢哋有啲睇法就係，一係你完全俾佢就極權統治，咁大家跌埋心水，一好似新加坡咁，我其中一個朋友新加坡人嚟嘅，係咪？咁一係就咁啦，係咪？佢一係咧，喂你就全面開放，而家咁樣唔頂唔掉咧，佢話即係基本上係死緊嘅，即係佢哋嗰個睇法就係咁樣嘅。咁佢哋呢啲人咧係有條件，因為佢哋唔單止屋企香港有屋企，咁佢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樓嘅。對佢哋嚟講，佢買咗飛機票就行得㗎啦，佢冇乜所謂嘅。 前提翻到先， 係咪？即係，但係佢就覺得你香港人咁樣咧就死緊，係嘛？但係佢過去都喺香港奮鬥好長嘅時間嘅喎，係咪？嗰陣時有個咁嘅空間俾佢奮鬥，係嘛？同埋。譬如即使是没有民主政治都好，你是一个即是有一个相当有效率的政府，是吧？做生意大家就按照法律来做，是吧？那你去巧取豪夺，那你有本事你叻，但是如果你犯法呢就要受法律的制裁，那大家对香港的法治又很有信心的。那但是现在慢慢就觉得，即是他们觉得整个政府是完全不 work， 同埋而家呢套做法呢是没办法解决香港而家面临的这些问题的。咁他们这些已经是即是叫讲个难听啲上晒岸的。咁佢就戥我哋担心啦。咁佢就话我咧，佢系你俾人拉，你俾人告就应份嘅，系咪？你做得呢样嘢，你系预咗嘅啦，系咪？佢亦都唔会同情我嘅，系咪？咁仲有时佢仲会责怪我哋，即系香港，喂，你都要承担啲责任嘅，系咪？因为你又成日张住个政府，咁搞到佢即系 冇啖好食， 咁我哋都要承担一啲责任。咁嗱，呢啲就系我啲即系朋友嘅睇法。佢係唔會一定企晒喺即係話我哋呢邊嘅。咁頭先台長講呢，嗱你而家呢其實有一個現象，你譬如話以呢個激進民主派嚟講，咁佢又係即係互相慰藉喺個 Facebook 度，係咪？或者即係喺一個好少嘅平台裏面呢，就覺得嗰個世界佢嘅。嗱呢個我講過九十幾次，即係 N 咁多次㗎喇。我自己做網，即係唔係做網台出身，我係做互聯網出身，係咪？即係最早我喺香港做 ICP 嘅，係咪？即係我哋好清楚呢一種文化。當然佢而家隨著嗰個科技嘅發展，佢越嚟越普及嘅，係咪？你揸住部手提電話，你隨時可以上網，可以 download 啲節目嚟聽，可以現場聽，乜都得。你係可以即係接觸到，即係呢一啲即係非主流媒體嘅信息。但呢個係要你自己主動去做嘅，係咪？即係唔係被動咁樣做嘅，主動去做。咁但係好多時喺政治上面咧，政治嘅信息嗰個流通咧，你都係將嗰啲主流媒體嘅消息再擺上去，然後你做啲評論咁解嘅啫。你唔係自己。喂，去 create 咗一啲即係信息出嚟，或者自己將一啲信息經過消化分析之後，嗱呢種情況唔多嘅，係咪？反為就係即係一啲耳語啊，或者自己覺得自己覺得感覺良好嗰啲嘢，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其實到今日為止，即係要提醒各位。要真係認真去思考一下，你惡極都唔夠啲主流媒體惡嘅，原來係影響力大極，你唔夠啲主流媒體大嘅。即係我哋而家做個網台，呢種感受係最深嘅， 係 咪？ 因為呢個會牽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好容易會錯估形勢。 係啊，會錯估形勢。 尤其是我哋自己啊，如果我哋都好似係一般啲網友或者咁樣咧。我哋行错一步就 唔系，我就一定唔会噶啦，因为我真系睇得好通嘅呢啲嘢，我就唔会俾呢啲即系呢啲现象，唔好讲佢唔系假象嚟嘅，都系一个真实嘅现象。我哋唔会俾佢即系影响到我哋嘅判断嘅，系嘛？所以我成日不断去提醒啲人唔好喺网上搭飞机，所以我就觉得好遗憾。而家仲有啲人中意喺个网上，而且有头有面嘅人，中意喺网上度单单打打，呢个系好不智嘅，冇意思嘅。你谂下有几多人会睇得到先得嘅，系咪？嗱，而家个形势就系，当然我哋网上。嗰、那個動員嘅能力係嘛？即係唔係冇係有嘅，即係大家都會對一啲問題會有個共識嘅，係咪？即係你如果你睇翻你自己 Facebook 咧，喂嗰啲不同意見基本上係冇喺度，係嘛？咁你諗下，如果冇不同意見喺你個 Facebook 裏邊，咁你點去判斷嗰個是非真偽啫？係嘛？即係好簡單，譬如我呢幾日我哋你，譬如大家即係呢兩日啦嚇，咁你睇到 Facebook 成日喺度鬧嗰個12歲嘅僆仔，我覺得呢個好無謂嘅，係咪？即係。好似即系呢个，我同阿陈文嘅意见一样，你系唔系对付佢哋呢啲小朋友富裕，你系对付啲大人，对付啲有头有面嘅人，系嘛？所以你琴日嗰场肢体冲突系啲有头有面嘅人刻意制造出嚟噶嘛？你明唔明？佢造成呢种混乱啊嘛，系嘛？所以 最最大惡極嗰個人咧，就係呢個政府嘅領導人啊！呢個好明顯嘅。你如果你全程有睇曬佢琴日，即係話喺嗰個天水圍嗰個社區會堂講嗰啲嘢，佢係好惡毒嘅。嗱，我哋用惡毒兩個字嚟形容佢咧，已經係算係保守嘅，非常之惡毒，係咪？對有好多而家大家有爭議性嘅問題，佢係完全即係話毫不猶豫，系嘛？系企喺所谓即系大多数嘅民意嘅对立面嘅，系咪？呢个好明显嘅。即使譬如话对嗰位老师林老师，大家可能都有啲人有唔同嘅睇法，但系佢完全系企喺一个对立面，系嘛？警察即系话去呢个执法出现嘅问题，佢又完全系企喺一个同民意嗰个对立面嘅，系嘛？甚至乎佢护短对佢即系话行政会议嗰两位成员张振远同埋林奋强嘅事件，佢又系完全公然同民意挑战嘅。所以我今日写咗一篇咧，就港人底线，即系挑战港人容忍嘅底线。佢琴日所做嘅嘢，或者过去一段时间做嘅嘢，都系喺度挑战紧香港人究竟嗰个容忍嘅底线到边度。系咪？所以我觉得即系话，琴日嗰个系一个我哋冷静啲或者客观啲、理性啲去分析琴日嗰件事咧。你唔系单纯睇散会之后，即系嗰啲所谓肢体冲突，呢啲系关键噶啦。你去得人哋嘅地头，唔够人哋人多，就系咁嘅情况噶啦。西洋菜街唔叫佢咁样，系咪？你唔够人多，系嘛？佢可以动员好多乡下佬，系嘛？动员好多人嚟同你乜嘢，系嘛？咁你冇计噶喎。你中意搞事嗰啲，你行入去个会堂度，你又唔够人多，你一起身讲嘢就俾佢用。粗口闹你，行出门口就俾佢喊打喊杀，系咪？呢个已经系一个即系实力相当悬殊嘅情况底下，系咪？咁然后即系有啲主流媒体又刻意两边各打五十大板，嗰度黑人憎啊嘛，你明唔明啊？佢都未知死嘅，呢啲主流媒体系真系系未知道嗰个所谓危机去到边一个地步，系咪？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你单纯睇啲主流媒体，你又好难分到个是非，但系如果你去睇网上呢啲平台，你又好似觉得一面倒喎，系嘛？即系头先台长嗰个提法咧，系值得大家谂一谂嘅。话咩？嗰个唔系一面倒嘅。你如果去出边接咗一啲人，你包括好简单，你听下啲封烟节目都系噶，系嘛？佢都有啲人而家系相当有水平去反对你啲人嘅，大佬系咪？唔系好似嗰阵时即系泼妇骂街讲两句，即系讲嗰啲歪理，而家都唔系嘅，系咪？即系你等于周庸嗰班人、何乐生嗰班人行出嚟。呢啲同外港嚟嗰啲系唔同噶嘛，大佬系咪先？系嘛？所以成个即系政治上嗰本质出现一个好大嘅改变，呢、這个我同你台长讲嘅。咁大家要有呢个心理准备啦。我嘅讲法就系你香港始终都要有一场革命噶啦，系咪？而唔系好似嗰啲泛民主派仍然喺度希冀通过谈判。系嘛？即系， 不过头先你嗰个咧，我要补充另一个角度嘅，即系讲紧个革命咧，喺我哋嘅听众嚟讲，当然系以为系呢、這个即系由下而上嘅革命啦，但系可以调翻转嘅， 由上而下， 可以系佢哋革我哋命嘅， 佢哋革我哋命， 冇咁咁，冇谂得咁单方面咧， 即系佢都想呢一场革命系会出现嘅，即系究竟系佢革我哋条命定我哋革佢条命咧，就真系未知之数，总之而家就到咗一个即系都相当。 摊牌啦， 系啊，摊牌嘅时刻咧，我哋又唔叫佢做严峻嘅时刻咧。即系我今日同一啲法律系嘅学生食晏昼嘅时候，我都有讲到呢个问题。 嗯， 即系我见到佢哋而家即系好努力咁样读书，跟住又准备要喺嗰个司法界度啊，即系一展所长。但系我就一见到佢哋，我就觉得真系，我都好戥佢哋担心，系咪？即系我哋又冇所谓啦，系咪？即系你活到呢把年纪嚟讲，你即系你只系利用人生嘅下半场。最后的阶段即是奋力一战的啫，是不是？即是等于陈文哥的讲法，是不是？即是他是五十岁，我是六十个，我外，那我们是利用人生的下半场最后的阶段去奋力一战，即是战败战胜都对我们来讲都无关宏旨。但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呢，即是我们见到这些即是头恶恶一脸茫然啊，呢啲咁嘅年青人，我哋就真係觉得好心痛。 嗯， 呢个就真係事实。我每次一见到即係呢啲后生仔咧，我哋同佢坐低去倾下偈嘅时候，即係觉得，即係我哋呢个社会真係跟住我哋嘅下一代点办咧？咁我就真係即係难以自解，係咪？我哋做咗几十年喺香港，即係无论喺文化上、教育啊、学术啊，甚至在新闻工作岗位上面，我哋啲市民系做一个即系顶天立地嘅新闻工作者，系嘛？好多时都无畏无惧。咁但系我哋过去几十年做嘅嘢，今时今日 就好轻易咁样就俾小撮即系呢啲咁嘅人咧就可以破坏，咁然后影响到我哋嘅下一代嗰个生存绝族。这个就很悲的。 阿翁文刚才讲的那些有些朋友未必明白，尤其是后生那些、嗯、即是我再重复一个例子，就在我们小的时候通街都收片的、嗯你报案没人理你的，还闹回来的、嗯那时真的狱警真的有你知道狱警真的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即其中一个例子我自己亲身见的，即是捉到个僆咁样，怀疑佢偷嘢咁样，入到去集斋房揼揼揼揼揼，咁俾啲咩嘢佢饮咧？就啲奶茶啦，沟埋啲头发一粒啦，就饮俾佢饮， 俾你饮嘅， 俾你饮啊！咁就饮咗之后，大家会知道发生咩。所以你嗰啲入咗去之后咧，其实啲肠度黐住嘅啊，做嗰啲嘢啊，你冇啊，冇事咪滴翻出嚟咯。哦，佢一个佢唔中意，佢仲可以屈你。摆啲白粉喺你身边、 啊。哦，你冇啊，我有咁啊，摆喺你嗰度咪得啦。咪嗰啲歪事啱啱搜到人哋嗰啲咁啊，失包俾咁啊，当你藏毒咯。咁啊，又嚟交个 case。 因为喺自从廉政公署之后咧，其实呢啲咁嘅例子咧，大家喺日常嘅生活好少好少遇见，所以年轻人系唔会理解到当其时发生过啲咩事情。我就话俾你听，如果今日呢个趋势发展落去咧，好快不出五年。那些東西會回馬上來、嗯、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的、啊、即是你現在連那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都喜歡屈人的已經 是吧、啊、第一他本身就已經是沒有誠信，喜歡講大話，是吧，即是、現在做了年紀你說做了什麼事呢，是吧，他選舉期間那些所謂、承諾基本上大部分都沒有兌現的、嗯、是吧，他早輪出了那個網上的即是所謂工作匯報，一年的工作匯報，前朝那些都當是他的了，是不是，那在自己面上要貼金，自吹自擂，是不是，那就是一個這樣的人，是不是，現在面對社會上面即是說、這個所謂出現個族群的撕裂，是不是，他不但只即是沒有想辦法、啊、去即是、消弭即系呢一，即系将呢一消米呢种即系 矛盾 系嘛、嗯，反而即系推波助澜系嘛。譬如举个例，佢琴日讲，佢话我咧责成呢个教育局长就林慧思老师嘅事件、讲粗口事件交一个报告俾我。喂，你呢啲咁喺度火上添油嘅啫，大佬件事差唔多完咗，你咪等学校去做嘢啦。而家你咁样讲，俾个教育局长压力，亦都俾学校嘅压力，咁你咪逼到呢个老师即系行上一条绝路咧要。喂，好过分、啊，我觉得真系。 实际上咧，如果你讲下佢嗰个做法咧，就要揾林慧思呢位老师咧，我系制旗嘅。 我哋制旗咯， 我系制旗嘅，即系大家好简单。你到呢个时候，你唔 佢唔系嗰个老师本人行为是否检点嘅问题，借嗰件事就对其他嗰啲反对者，或者好似呢位老师咁，佢即系路见不平，即系出口相助，跟住言辞稍为过当，呢啲人全部你一个全面嘅打击嘛，等于。 他去利用这个事件作为一个突破口，即打出这个突破口之外呢，就跟住去将这个这样的打压的活动扩散去到其他 领域，其他的层面， 其他层面， 是吧、嗯、所以我今天写了封信给教育局长的、就是用立法会议员的名义，即第一我就当然是谴责这个689这种做法，第二我就要求这个教育局长呢，你要写这个报告，麻烦你将你这个报告的那个所谓方向，同埋你大概会讲啲咩嘢，你向公众交代，大佬，至少你要向立法会交代咩事，嗰、那个特首可以直接咁下一个命令责成你交一个报告，啲鸡毛蒜皮嘅嘢，係咪，讲句难听啲，教育嘅问题千头万水九十几样而家摆喺眼前嘅，係咪，譬如包括呢个北区嗰啲学位嘅问题，双非嘅学童嘅问题，係咪，包括呢个缩班嘅问题，令到啲教师个饭碗不保嘅问题，係咪，包括教育质素嘅问题，包括而家个文凭试出现嘅嗰啲问题，係咪，包括而家即係话转咗制之后，係咪，呢个高中六年大学四年所出现嘅种种问题，係咪，甚至包括嗰啲非华裔子弟喺香港读书嘅问题，是吧，再加上个幼稚园的学券制的问题，哇，大佬千头万水，日日都是即是说在这里做紧的这些事，是吧，亦都立法会发挥了个监督的角色，是吧，这个所谓账目委员会亦都发挥了他那个即、就是对政府行功量值的那个角色，那你特首就拿一件这样的事出来， 然后叫个教育局长交报告俾你，你咪黐咗线咧？条友白痴嚟嘅，系咪？你系喺度制造个社会，即系话继续喺度分化个社会，同埋你火上添油啊嘛！而家系啱唔啱？呢件事基本上就话已经到咗一个地步，就大家要停啦，系嘛？留翻俾佢学校去处理，系嘛？就系咁简单。如果学校觉得要需要处理，个学校就处理，学校唔需要受你嘅压力去处理噶嘛？系咪？已经你出边嗰啲所谓。即系爱字头已经俾咗好大嘅压力学校啦，喺个学校门口贴大字报啊、花圈啊，系咪乜都齐？跟住喺个网上度继续放啲影片嚟抹黑呢位老师，系嘛？甚至有人去报警，齐晒噶啦，所有压力。大家试想象，对黄毓民嚟讲呢啲可能都唔系压力，系嘛？但系对一位喺教小学里边教书嘅人，呢个系莫大嘅压力嚟噶嘛？系咪？对一位女士，有冇搞错？我今日喺嗰个九龙城喺。即系喺一间铺头门口咁，有几个伙计同我倾开呢个问题嘅时候，佢使唔使咁啊？即系呢啲市井啊，比较市井基层啲嘅意见都系，喂大佬使唔使出到你去讲呢样嘢？要叫个教育局长交份报告俾你啊？系咪？咁你呢个做法就好明显，即系你系一种政治打压嚟噶嘛？系咪？呢种政治打压。原本就即系同个即系警察个冲突，跟住就整成好似狱警咁啦，系咪？跟住就啊，警察受好大压力啦，跟住两个警察工会就去批判呢位老师啦，跟住就泼行嗰啲咁嘅所谓爱字头，就喺西洋菜街集会啦，结果就俾啲群众创声嘅赶走咗你啦，系咪？停咗啦，系嘛？咁但系跟住落嚟，你就要再加重嗰个压力，而系由你行政长官开到口，咩事要叫佢交个报告俾你先？呢、這个教育局长何所惧而云先？我真系，即系我觉得呢个梁振英呢个做法系极为岂有此理，真系系咪？你不但只系对林慧思老师去施加压力，你基本上就好似头先台长讲，你杀鸡儆猴，你对其他人构成咗一种所谓即系阻吓嘅作用，系咪？即系呢个，我觉得即系我哋根本系冇办法接受嘅，系嘛？如果你呢个报告出嚟咧，我老实讲，我而家要求嗰个教育局长咧，即系去答复我呢个问题。既然特首开到口啦，系咪？佢话要求教育局就林老师事件提交报告，系嘛？咁跟住教育局嘅发言人咧就即刻讲啦，佢话咧就呢个教育局咧就已经接触咗林老师所属嘅即系学校，了解同埋跟进事件。咁局长就真系会向特首嚟提交报告。咁即系我觉得可能佢喺嗰啲即系汇报嘅时候已经大家讲过噶咯，系咪？或者喺行政会议啊交份报告嚟啊，做份报告咁，可能系咁，然后佢先会咁样讲。因为教育局个回应就系咁，即系。是会交份报告给特首的，亦都接触了即是林老师所属的学校，了解了一件事同埋跟进件事，是吧？咁但我就觉得你教育局有必要做呢件事咩？咁多嘢你唔做，是咪？嗰件事好清楚㗎啦，咪等到学校处理啦，是咪？嗱，你作为一个行政长官，成个香港嘅所谓个公共政策比较宏观嘅嗰个策略嘅制定，根据你嘅政纲，是咪？跟住所有嘅所谓问责局，按照唔同嘅政策范畴，是咪？佢都要提供意见俾你嘅，然后佢哋所依据呢，就係呢个政策局下面嗰啲所谓行政部门，係咁样做㗎嘛？你而家唔係，喂，你黐起唔知边条筋上嚟，你就喺交报告嚟。系嘛？咁你第一你就坏咗个体制，系嘛？咁我啲公务员咁点做咧？系咪先？教处嗰啲人点做？啲教育局入边嗰啲人，即系话嗰啲，即系副秘书长啊，嗰啲相关嗰啲咁样点做咧？系咪先？咁即系话你教育局负责嘅系咩咧？系嗰个教育政策啊嘛。同埋你对学校，譬如佢如果啲学校攞你钱嗰啲用公帑嘅，你会有一啲相关嘅对佢嘅规范，就咁样嘅啫嘛，系咪？咁好啦，那个教师喺佢休假嘅期间嘅嗰个。即系言行，嗰个系唔属于你教育局管辖嘅范畴嘅，嗰个系属于学校，即系嗰个内政嚟嘅。 唔系好简单嘅事啫，即系好多出边啲人都唔明啦。咁有一晚我出去食饭，我都解释呢样嘢。如果当其时林老师系根据香港嘅法例犯法咧，警方就可以查出。佢唔系，就唔系嗰件事嚟嘅。 你警方甚至乎可以起诉佢行为不检、公众地方， 就咁简单。系咪？吓。 咁佢喺即系休假期间，呢位教师喺公开场合个言行，你可以话对嗰、那个即系个学生有一个表率嘅作用，唔等于你喺校外都可以讲粗口。校内固然唔讲得粗口啦，咁校外都唔讲得粗口，咁但你要睇下佢点解会讲粗口先得噶，系咪？咁呢个另外一个问题啦，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嗰、那个系属于学校嘅内政嘛，学校可能会内部揾佢申诫或者警告佢，系咪？呢啲佢哋会做啊嘛，系咪？ 咁点会劳烦到你教育局要出个报告，跟住仲要交俾个特首咧？ 即系好简单讲啦，即系喺教育局个层面根本就已经唔即系冇乜理由介入啦，就更加唔轮到特首去介入呢件事啦。 咁但系而家会造成一个先例，就系话咧，你此例一开，系咪咁如果你呢个报告对个林老师不利嘅，同埋或者甚至乎会俾压力个校方重罚佢，包括系炒佢鱿鱼嘅话，佢咁好大镬喎！ 嗱，大家睇唔到嗰个后边嗰个延伸喺边度，即系所谓个 implication 喺边度？就系如果呢件事系能够即系好似梁振英所如愿咁样，就系令到呢位老师受到唔知咩情况都好啦，佢跟住可以扩展到系咩咧？就系老师喺校外嘅政治活动。同埋政治嘅言论， 啱啊！嗱，而家就讲你话你对啲警察冇礼貌，或者讲咗句 what the fuck， 迟啲就话你个政见都可以系属于考虑范围。而家已经有啲学校收学生，话如果你唔撑梁振英或者反梁振英，唔收你。屌一，我真系悲哀。呢个系恒新商学院嘅嗰个副校长兼呢个传播院学院院长，呢个系我学生嚟嘅。呢个我教咗佢四年，个新闻系真系凄凉。我真系谂起曹红，我真系曹红教授啊！喂，我真系听到我真系都汗颜，真系。当然佢嘅行为，佢发达。又唔关我事，佢兜踎亦都唔关我事，我唔需要为佢嘅即系 负责， 言论负责，但系我自己觉得好惭愧，呢个系我教咗四年嘅学生，系咪？阿老见到我就哇，阿老师前老师后，佢而家系呢个传播学院嘅院长，咁哇，有一个消息出住佢嗰度就话，如果你嗰个学生吓、有呢啲咁嘅政治倾向都唔收你，咁哇几得人惊啊！如果咁样搞落去仲得了？ 冇嘅，呢个系一个好合乎逻辑嘅推断嚟嘅，即系如果呢一关过到，就跟住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吓吓。另一个问题就系应该翻嚟再会详细讲，就狱警个问题啦。点解唔狱警？即系点解会狱警？咁多人会冇觉得冇问题咧？好简单，就系如果狱警都可以成为一条罪咧。将来侮辱行政长官都可以一条罪，咁你就大剂啦，真系。 好，休息一阵先。